北京时间上午的8:05，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巩恩。 大家早上好，我是曼宁。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哈。今天呢是天气多云了，最高气温是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3摄氏度，空气质量为良。那么这一周呢，北京的气温就开始回升了，但是这个昼夜温差呢还是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时要增减衣物。 哎，没错，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1和6，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啊，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啊。今天大家跟我们可以互动一个话题，在我们节目的全过程当中啊，2017年你有哪部最喜欢的电影？ 对，因为这个奥斯卡吗？ 哎， 昨天就刚刚揭晓了。 对对 对。 那么大家怎么跟我们互动呢？ 怎么跟我们互动呢？ 哎，这里要说一下，大家通过这个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再给大家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呢，在左下角有视频直播，就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了。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关注我们的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 言说，继续说。 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板块，叫做青年头条号啊。首先跟大家带来的是2017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面试成绩，今天可以查询。参加过2017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证面试的考生们，提醒大家今天开始面试成绩就可以查询了。考生可以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网站，在成绩查询入口来查询成绩。 另外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从2016年开始呢，教育部考试中心不再为笔试和面试均合格的考生发放纸质合格证明，不过这个考试合格的考生呢，可以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自行打印网页版的考试合格证明。那么在申请考试教师资格证的时候呢，作为必要材料要提供给这个认定的机构使用啊。同时呢，祝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哈， 没错， 可以成为人民教师哈， 成为人民教师啊。今天就可以查询成绩了啊。我们再次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查询的成绩入口啊，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网站，大家可以在这儿啊查询一下到底考得怎么样。 期待你获得一个好消息啊。 要是万一没过也没事儿，接着 来一次嘛， 接着来嘛，再来一次嘛，对吧。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午呢，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式上做出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么今年有哪些重点工作和青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呢？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工作方面。刚才我们听到许愿池里面说了，要找到一个心仪但是自己有斗志的工作啊。 对。 那么这两天呢，大家最关心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呢，已经确定将要提高了。不仅如此呢，还将调整社会最低工资标准，完善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另外呢，国家还会支持大学生创业，带来这个就业哈。另外呢，农民工和外来就业创业人员也可以实现医保异地结算了，可以说是好消息很多了。 没错啊，说完上班呢啊，我们来说说上学。今年国家会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给孩子们减负，同时还会增加学前教育的资源，用互联网等手段对儿童的托育进行全过程的监管，一定要让家长放心和安心。 那么在网络方面呢，也有新政策。在今年内呢，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将至少降低30%啊，可以说1/3了吧。 没错。 还会取消流量的漫游费，降低家庭宽带、企业宽带和专线使用费，同时呢要扩大公共场所免费上网范围，又提速又降费，以后呢上网会更快更便宜了。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个点啊，可能曼宁会比较感兴趣。 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买买买。 买买买，强强强。 以后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会再延长3年 啊， 打算买新能源汽车的朋友们能省下一笔钱了。另外呢，还将降低重点的有啊国有景区的门票价格，让大家能够更省钱的玩。同时汽车还有一些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也会降低，以后海淘也会更加的方便。 果然跟我息息相关啊，我去年刚把这个车牌改成了这个新能源。同时呢，真的跟我有关系 啊。 还有说这个重点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要降低哈，这里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国有重点景区门票哈。比如说这个张家界啊、黄山啊、 这些呢都是属于国有的景区的啊。同时九寨沟呢也是以后大家去这里游玩的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了啊。 嗯，没错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养老方面呢，也是有新举措了。那么之后呢，国家将建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啊，这个制度就是能够做到把一些发达省份多出来的养老保险基金调剂到发展比较弱的省份或者地区，改善贫富不均的这样的情况。同时呢，还将提高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啊。报告当中还提出，今后会发展共有产权住房，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缓解年轻人租房买房的压力。 哎，年轻人就是我们啊，租房买房很有压力啊， 很有压 力。我们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啊，今后这个居民的基本医保的人均财政补贴标准呢，会再增加40元，那么一半啊用于大病的保险，而且以后国家的科技投入呢，会着重放在癌症等重大疾病的防治攻关啊，让科技更好的来造福大家。 嗯，就感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一项一项的利好政策正在啊，也即将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断的变化，让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都在变得更好。嗯， 很期待啊。 对，没错。 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流量哈、啊、买买买啊，我都是感觉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啊。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盘点的，其实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有很多的政策是关注我们青年人的嘛。 哎， 嗯，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带了一首歌，这首歌就叫做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给我们带来好的政策，让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变得更好。 好。 强。如果能用我的热血染红心跳，告诉自己啊，再渺小的我也能伟大。 首歌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娱乐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上午呢，奥斯卡获奖名单揭晓，《水形物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荣获了四项大奖，包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指导和最佳配乐。值得一提的是，《水形物语》的导演托罗也成为了墨西哥三杰当中最后一位获得导演奖的最佳导演奖的导演。另外两杰分别是《地心引力》的导演卡隆、《鸟人》的导演伊纳里多。 那么另外一部热门影片《三块广告牌》啊，则收获了两个表演类的奖项。第一个是最佳女主角，由科恩嫂啊，获得了这个奖项。那么第二个呢是最佳男配角，由山姆洛克威尔获得。另外呢，最佳男主角呢是电影《至暗时刻》中的狗爹加里奥德曼。那么除了这两部获奖的热门之外呢，今年的几部提名最佳影片的电影大多数呢也都是有所收获哈，可以感受到本次组委会的这个雨露均沾啊， 雨露均沾。 比如说这个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拿下了最佳改编剧本奖，逃出绝命镇是拿下了最佳原创剧本。 技术类奖项方面呢，影迷们的心头好，敦刻尔克拿下了最佳音效剪辑等三项大奖。银翼杀手2049则拿下了最佳视觉效果奖和最佳摄影两个重要奖项啊。值得一提的是，获奖的摄影师啊叫罗杰狄金斯，已经是第14次提名奥斯卡，前面13次都在陪跑。这一次是按照网友的话来讲啊，一雪前耻，终于拿到了奖项。 哇，其实很不容易啊，连续14年。那14年之前他是有多绝望？一直都提他，然后一直都没有得上。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坚持的力量。 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2017年你最喜爱的电影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再给大家说一次，“关爱青年计划”和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在花匠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同时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没错啊。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动画电影方面。最佳动画长片的获奖者是寻梦环游记啊，可以说是实至名归。科比参与制作的动画电影亲爱的篮球获得了最佳动画短片奖啊。我们也看到 科比站到奥斯卡的舞台上领奖，不少网友笑称科比从 CCTV 5打到了 CCTV 6，啊，这也是活久见系列了， 非常的有意思啊。 对，网友们这么评论过，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 那么其实这次我们看到这些获奖的电影呢，有不少已经在我们的国内院线上映了，比如说三块广告牌之类啊，这个《寻梦环游记》大家也已经看过了，已经之前上映过了。那么如果喜欢的朋友们呢，可以再次到影院或者是在家庭影院来感受一下。 接下来的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来关心一下啊，和我们的出行交通工具有关啊。从4月1号起呢，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将由市场调节，不再由政府限价。以后北京的电动汽车在公共充电桩充电时，提供充电服务的企业可以按充电量向用户收取服务费。 哎，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后这项收费就不再有具体的上限标准了？不过这个企业的收费啊也不能过高啊，因为最高不能超过当天北京市92号汽油价格的15%。 对，没错，你说给汽车充个电，比我加一箱油， 比加油还贵， 比加油还贵，对吧？那是不合理的， 不应该啦。 对对对，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500台移动电充，哎。移动充电车进入了北京的小区，怎么回事呢？如今呢，购买电动汽车的市民是越来越多了啊。想在这个小区车位安装充电桩呢，却困难重重。不过现在呢，是有一个好消息了，因为目前北京市呢已经有200多个小区都投放了移动充电小车了，投放的总数呢是500台，也就是平均每个小区会有2到3台移动充电车。车主给爱车充电的时候呢，每度电只要1块钱，又便宜又方便了。 对，就等于说是电动汽车的移动充电宝。 哎，没错。 对，这些移动充电小车呢，主要投放在无法建充电桩或者是充电车位紧张的小区，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以前的这些小区的电动车只能远程接线充电啊，非常的不方便。现在这个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哎，非常好。 对对对，而且我还看到过，就是提到的，就是有一些老旧小区，他们可能安装充电桩的这个条件啊，不是特别的充分。就是有的车主会怎么样呢？我看到过，就比如说从2楼3楼把这个电线然后接下来， 哎，那就有点危险了。 被车充电，对对，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现在呢，有这个移动充电车进到小区之后，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关心一下身边的事儿啊。最近呢，通州体育场冰场呢是调整了开放时间，最近呢气温是逐渐升高了哈。那么从明天开始呢，通州区体育场冰场的开放时间呢将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3点到晚上7点半。另外这个速滑刀者、花样刀者的上冰时间呢为下午5点半到7点半。 然后据了解啊，通州区体育场内的这块冰场呢是通州第一个室外公益冰场，可供30多人同时上冰，居民可以在家门口玩冰。另外据工作人员说，如果之后的最低气温可以保持在零下啊，球场就可以持续到4月20号左右再关闭。大家能不能多玩会儿冰，就看之后的气温如何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挺盼望春天的，是吧？啊， 冷了这么久了。 对。 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市2大景区对部分游客免费开放。3月啊，春暖花开了，虽然最近有不少冰场调整了营业时间啊，但是北京又有2处景区对部分游客免费开放了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石林峡景区实行女士免费、男士半价的优惠活动。据了解呢，为了庆祝38妇女节，哎，不是还有个女神节吗？啊，两个同时庆祝啊！这个石林， 你们每天都是女神节。 石林区风景区呢是准备了免费门票和半价门票的活动，只要是年满18周岁以上的女士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售票处就可以免费的兑换石林峡景区的门票了。那么男士关注景区微信之后呢，也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哎，这主要是给这个送这个女生来这个景区游玩的男生哈，给一个半价。那么这个活动时间呢是3月8号到3月11号，也就是这周四到这周日，大家呢可以携伴出游了啊。那么第二个景区呢是这个天桂山，今年的3月10号到3月31号是天桂山景区的桃花节。天桂山景区的门票呢原价是65元，那么在桃花节期间呢有一系列的免费活动。首先呢是60岁以上的老人凭借身份证免门票，另外属狗的游客持身份证也可以免门票。那么除了这两种游客可以免票之外呢，所有的购买天桂山景区门票的游客呢都将获赠一张银河洞景区的门票，价格60元，相当于买一赠一了。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我们的 连线嘉宾来自搜狐的体育评论员郝建，让郝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我们究竟有哪些体育方面关注的热点。郝建你好。 主持人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周有哪些体育方面的热点。 好的，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那个昨天是这个第90届的奥斯卡颁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篮球巨星科比·布莱恩特，他的这个退役的动画短片叫《亲爱的篮球》获得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短片奖。在退役短短2年之后，科比就成功的从 CCTV 5走到了 CCTV 6。然后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之前说过了一句话吧，就是他说20年之后，如果我的最大的成就还是篮球的话，那么我的人生将会非常的悲惨。也就是体现了出来这个科比的这个曼巴精神，无论是在篮球领域或者是其他他将要从事的领域，都是要力争第一。在篮球上他是获得了奥运会的冠军，常规赛 MVP、 全明星 MVP、 然后总决赛 MVP， 还有多个总冠军。所以说这个科比的这种永争第一啊，永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我感觉是值得我们每个青年人去学习的。 而且他这次转型其实我觉得跨度还蛮大的。 对，其实也算是一个一次机缘巧合吧，然后通过这个退役的这个方式，然后推出了这个动画的短片。然后当然我们也能看到科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努力，然后这些制作人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合作吧。 没错。在这里也要恭喜科比了。 对，然后呢，这个说到篮球啊，现在我们的这个 CBA 进入到了季后赛的阶段，首先是这个七到十名的一个排位赛，然后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已经打完了，深圳是战胜了广州，然后北京是在主场输给了上海，所以说这个附加赛呢是采取的是3局2胜的一个赛制啊，所以说第一场比赛输球的两支球队广州和北京在第二场可以说是生死之战，必须要取得胜利才能够把比赛投入到最后一场决胜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今天晚上的19:35将会进行的是广州在主场迎战深圳的一个比赛，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收看一下，关注一下。 那么其他方面的资讯还有吗？ 说一下足球吧。 然 后足球这边呢，就是有一个比较令人悲痛的消息啊，就是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功勋队长后卫阿斯托里是在这个前天不幸去世。他是在这个俱乐部下榻的酒店里面，然后在睡觉之后啊，出现了这个心脏骤停的情况，然后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出现在球队的这个早餐的这个餐厅里，因为平时他都是作为队长，他都是第一个出现在这种集体活动的场面上。然后阿斯托里是今年是31岁，然后是出自于这个米兰的青训，所以说这个消息也是非常的悲痛。所以这个本轮意甲的这个比赛有多场都是推迟了啊，在这个得知阿斯托里去世的消息之后啊，这些意甲的比赛都推迟进行，也是表达了对这位意大利的这个功勋球员的一个敬意吧。 非常的遗憾啊，听到这个消息。 对，在国内的这个中超联赛啊，本周末是展开了首轮的较量，然后恒大是4-5在主场输给了富力，这场比赛一共打进了9个进球，也是让人大跌眼镜。另外一场比赛，这个上海上港是在主场8-0狂胜大连一方。在上一周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说这个王健林要这个入主一方啊，现在目前是还没有官宣，然后这个一方是引进了多位的这个欧洲的顶级俱乐部的球员，然后呢，但是第一场比赛啊，升班马还是被这个上海老大哥教训了一番。然后另外我们这个北京球迷比较关注的这个北京国安是在客场0-3不敌这个山东鲁能啊，虽然这个国安在新赛季是大手笔的引援，但是第一场比赛还是没能够在客场迎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吧。 好的，感谢郝建，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呢，今天就跟您联系到这里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感谢郝建，谢谢。

评委是一样的哈。我们再来看啊，网友虎哥他说啊，《寻梦环游记》他很喜欢，满分啊。毕竟呢，他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了。似乎大家又要说起那句老话哈，电影是绝佳的造梦机器。那些回不去的家乡，没能守护的家人，也只有在梦里相见了。 嗯嗯啊，然后还有网友对你爱不完，他说我喜欢的是《敦刻尔克》啊，之前还担心只有107分钟的电影会不会太短，因为诺兰之前的电影时间都很长。可以把故事讲得细致入微啊！不过这一次他把握得很足，在该有的时间点插入什么样的故事。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时间虽短但该有的故事都已经讲得非常的全面了，并且不会再有多余的时间去讲述别的事物，而且整体节奏还很快，一部成功的实验影片。哎呦，对影片的类型也做了一个分类。 哎，那我们下面呢再把话题哈绕回来啊，我们看啊，青年啊，奇葩青年有话说哈。 奇葩青年有话说。 哎，在这个板块里面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资讯呢？这个市民啊，北京市民在地铁站遇到了武警列队乘车哈，再现了榜样的力量。怎么说呢？网友宇航啊，他说最近在北京的各大地铁站内都看到了许多武警执勤的哨兵啊，无论是候车、乘车还是乘坐电梯，他们都保持整齐的列队，成为了地铁里的一道风景线。而不少乘客呢表示，以前都是在网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没想到今儿个自己也碰到了。 嗯，据了解，最近啊，武警官兵们会进驻各大的地铁站，是为了维护地铁站的秩序，协助处置一些突发情况啊。战士们从每天早上6点执勤到晚上10点，几乎是啊坐着第一趟地铁出来，坐着最后一趟列车回营区， 辛苦了， 保障着地铁运营的安全。对此，网友朋友们纷纷伸出了大拇指，为兵哥哥们点赞， 给你们点赞啊， 给你们点赞，辛苦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武汉招公厕管理员要求本科学历，回应哈，为了这个负责管理。来自武汉的刘先生爆料说哈，最近武汉呢有一个公厕管理站正在招收2名公厕管理员，那么最低学历呢要求是本科。这个消息啊是引发了网友的集体吐槽哈，有人说了，现在不好好读书，管个厕所都不够格。还有网友打趣说哈，如果要招公厕管理站长，那岂不是起码要研究生才能应聘呢？ 对呀 啊然后这个面对大家的方方面面的质疑，相关的负责人就回应了，他说公厕管理员的职责并不是打扫厕所，而是主要是负责管理啊。公厕管理站是一个科级单位，近几年呢这个单位在招聘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时候，最低学历都要求本科生，所以这些也是正常的。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第二首歌啊，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做《兄弟》。 桃源里，三位只是相遇，彼此志同道合，同归白了天地，冷山坡。百战八将去，甘愿同舟共济，誓言共担风雨。 没有来世的兄长，唯有此生情谊长，不分高低和贵贱，但求终合一。兄弟，你的脚印是我足迹。伯牙子期相遇，心神拨动琴弦，走到今天为止。命运里有太多事注定，缘分如此安排，生死与共交代。 没有来世的兄长，唯有此生情谊长，不分高低和贵贱，但求终合一。兄弟，刀锋剑雨却不兄弟，沙场车马并肩而立。 声离开前来不及说再见，更不想一生到尾之后你会哭。 接下来我们要接入的这个连线是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郭子淳博士啊，因为现在春节档的电影市场可以说余温未退，还正在继续啊，就是包括几部热门的影片每天还在更新着他们的票房数据， 红海行动啊， 哎对，什么这个唐探二啊， 对 对吧，捉妖记二啊， 出了一个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是一个纪录片，票房据说也不错的，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呢今天郭子淳导演郭博士啊，将从他的专业角度尝试着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预测一下2018年的电影市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有什么样的变化。郭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大家早上好。 嗯，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说一下今年你对电影市场的一些看法。 好的，首先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说这个我们春节档的余温还在继续啊，实际上我们今年春节档就是二月份的整体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100亿，这个100亿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来讲，它已经打破了我们这个世界的记录，能达到首次这样100亿的这样一个票房。 嗯， 那么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意味着我们来去分析一下，其实你会发现，我们这次的《红海行动》，它现在目前的票房是应该是在30多亿左右啊，即将突破31亿，而这个《唐人街二》。这个影片现在是已经30亿多了，但是我们其实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比例，我们发现这个红海行动啊，它的这个涨幅空间还是要慢慢超越于这个唐人街二的。那么这两个影片加在一起的票房已经达到了将近60多亿。其实这个背后能再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人在揣测或者推测我们的中国电影票房可能会达到一个瓶颈区，因为我们已经会达到了将近这个560亿的这样票房，认为它这个上升空间已经出现了一个这样一个瓶颈化。但实际上来讲，在2018年我们看这个春节档的一个月，我们就已经达到100多亿的票房。实际上你在说明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来讲，就是我感觉现在是我们本土化的这个观众的话语权已经慢慢在成熟，我们自己实际上已经培养出一堆我们这样本土中国的观众，而不会说是再像以前似的，我们只能是这个更多的去选择好莱坞或者是美国的这样的影片进行观看。第二点来讲呢，我们感觉出来其实现在我们类型开始出现一种多样化，比如刚才我们也谈到的是厉害了我们的国，对吗？这样一个纪录片的形式，那么其实它的票房也现在已经是1亿多。那么这样的一种票房走势，实际上在以前来讲是很难以去想象，因为在之前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方式，比如说我们这个在故宫修文物啊，但它的这样票房其实表现的是非常平平的。那么这就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观望点，就是我们在2018年的整个中国的内部电影市场来看呢，我们首先会有几个点。第一，就是我们的票房走势还会持续的去增长。第二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黄金阶段的一个这样一个全民文化共赏的一个时代。第三来讲，就是我们可能会出现多样化越来越多，因为我们会发现在这次影片当中，尤其是《红海行动》，在继去年的《战狼二》，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这个爱国主义的这样类型化主旋律的影片，慢慢的在开始这个成为我们的这样一个黑马，领军的黑马。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红海行动》啊，它是选的这个香港的导演啊林超贤。我们知道林超贤他其实在拍一些这样动作的商业性 片当中，他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非常专于这种影像的表达。但是这次跟我们的这个红海行动的这个主旋律影片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它能产生出另外的一种形式。所以很多人看完之后在跟我了解说，非常像这个中国版的黑鹰坠落啊，这样的影片。其实我们会发现，已经把这种好莱坞这种叙事节奏已经慢慢的在融入一种本土化。我们不可否认，在以前的时候，我们中国很多这种创作，像商业类型片，可能都是再去模仿这种西方的一些优秀的影片。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模仿背后，我们已经开始出现一种本土化，我们一种自己独有的一种特征。因此我觉得啊，在这个2017-2018年的这个国内的电影票房当中，我觉得它还会实现一个爆炸式的增长。因为我们发现，其实中国的整个电影市场啊，我们知道，其实一线档、二线档、三线档，我们现在挖掘的很多的用户是主要围绕到一线和二线档的观众。那么，其实，在三线和四线的很多这种区域和地域性，我们并没有或者是尚未开发出他们这些的一些影像空间。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当中，中国的电影的这个票房走势还会一直持续增高的。 会有一个种类，然后这个票房的市场都会有一个， 还会 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对的对的。 好，感谢郭博士今天跟我们的连线和我们的分享，感谢，谢谢。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啊，奇葩青年有话说。奇葩青年有话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啊，沉默的绿证人他爆料说，四川呢有一位大爷叫做耿刘栓，52岁啊，自学考上了四川师范大学的法学专业，每天学习8小时，反复阅读30本书，奋斗了8年，终于在64岁的时候通过了司法考试，是当年通过考试的四川考生中年龄最大的。那么2年之后呢，他拿到了职业资格证，如今71岁的他呢，已经当了5年的律师。他还说啊，还要在考研究生。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不少年轻人表示啊，自愧不如啊，被这位耿大爷激励了。有网友评论说，有梦不嫌晚，年龄不是阻碍。 我觉得就是当你有梦想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都是不晚的。 这位大爷呢，很适合我们，像我们青年说啊，就感觉他有一颗年轻的心啊。 青年说，大爷来了之后，我们把标题换回大爷说。 大爷有颗年轻的心。 对，大爷有一颗年轻的心，也会啊给我们的年轻人带来他非常正能量的一面啊。接下来之后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啊。有一位上海的陆女士说前几天2岁半的儿子拿着他的手机玩，等到他再拿到手机时，屏幕上显示 iPhone 已停用，请。啊，我数一下啊，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这是多少？ 请251万 啊啊啊！ 2511,4980分钟后再试一次。 啊，对，这个、 这是熊孩子。 这是，但是呢，就是合多少时间呢？就是算了一下啊，他发现这孩子玩手机之后，48年之后才能把这个手机解开，于是陆女士的心态立刻就崩塌了。后来呢，苹果的技术人员解释称说，只要解锁密码错误6次以上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的还显示要80年后才能解开啊。有2种办法解决，一个是刷机，一个是登台。 哎，听到这个消息的陆女士啊，是拒绝的，因为手机里面有大量的照片、资料、通讯录都没有备份，一旦刷机呢，手机里面就空空如也了。但是这个48年啊，更是等不下去的。对此呢，有不少网友感慨说啊，自己的手机呢也曾被宝宝锁住。还有网友开玩笑说，当年小龙女跳崖前，寄予杨过说，16年后再次相会，他们相会3次才能换来这手机开机1次啊，太难了。在此呢，要提醒大家啊，手机里的资料呢，一定要及时的备份，以防出现问题啊，丢失了这些数据。另外呢，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了，不要让自己的孩子不小心之间把你的手机变成了砖头。 不小心孩子，我觉得这孩子有的时候是不太好管的。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 Brand New Life。 进房间，空气味道很甜。Wake up， 在闹钟之前。Burn and cancel 有早餐，还有吃最新鲜 ，Every day 都有温暖。镜子前，一张坚定不移的笑脸，呼吸一下，带上最正的能量，快出发。大声跟昨天说声。笑一笑，也许还会有什么烦恼，只要能知道明天会因今天而骄傲，大声跟昨天说声 来进入我们今天上半个时段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由大数据统计出来的两会大数据。这个大数据呈现出来一种什么样态呢？90后最关注养老，00后更关注大国外交。 怎么回事呢？ 嗯， 这个两会啊是正在召开了，那么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呢就关注哪些热点话题呢？两会的大数据表明，80后70后仍然是参与两会话题讨论的主力军啊。那么90后呢最关注的是养老，而00后最关注大国外交。 嗯， 据了解，今年2月呢，中青舆情监测采集室呢是采集到了12000多条和两会相关的微博用户言论进行了分析。那么分析就发现了，网友们的关注主要有健康中国、改革开放、数字经济、一带一路、脱贫攻坚等25个领域，其中最热门的话题呢是环保健康类，比如食品安全。 嗯，然后另外呢，不同区域的网民关注点也有不同的侧重。华东、华北、东北、港澳台地区的网民最关注的话题是健康中国，华南地区的网民最关注的话题呢是反腐倡廉，而华中、西北、西南地区的网民最关注的话题是改革开放。啊，不仅仅是区域，男同胞和女同胞们关注的话题也有所不同啊。分析发现，男性用户更关注扫黑除恶、从严治党、保卫蓝天等，女性用户则更关注人才方面的问题啊，立法还有收入 分配等等问题。现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全国两会时间啊，不知道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你们会更关心哪方面的话题？ 哎，那么以上呢消息就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 嗯，我们上半个资讯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然后在九点的整点报时之后呢，啊，是由北京市的青联委员龚慕龙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请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来关注我们的青年说节目。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王铭。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的上午9:0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的青年说节目。今天啊，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板块同样是青年会客厅，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青年委员、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慕龙龚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现在啊，龚律师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龚律师你好，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龚律师您好，然后其实，在之前就是我接到您今天要来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时候，这个任务的时候，和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然后其实就聊到了一个您的身份啊，就是我当时我们提到金杜律师事务所，很多朋友还是非常熟悉的，我们用什么比如说大名鼎鼎啊这样的一些词汇来形容这个律所啊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地位。啊，我觉得是不足为过的。然后呢，就是大家又提到，哇，这个龚律师能是金杜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好厉害，好牛的样子。然后其实在这儿也是想，替他们问一个问题，就是龚律师，您能不能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能分享一下，就是您的一些成长的经历，您如何是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顶级律所的一个合伙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过奖了哈，谈不上这个。其实专业服务机构嘛，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在定位，找到自己第一想做的事情，第二找到一个合适的平台，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好的平台呢，能够决定你的整个的职业的发展路径。如果说给我们这个青年的朋友有什么建议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择业的时候呢，一定要找到一个自己这个合适的一个平台啊，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又能够有一个又能够这个弥补自己的短处，能够去不断的学习跟成长的平台，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您在法律在法律行业在业界应该是有工作大概也有20年的时间了。 20年时间，对 啊。您一开始就是学法律出身的？ 是的。 一开始就学法律出身， 是。 然后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是按照自己的专业轨迹和路径，就是进入到了法律，做起了律师这样的一个角色。 是的 啊，其实很多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会问到，就是我们在影视剧当中会提到，就是会看到啊，就是律师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角色，比如说在影视剧作品当中呈现出来的，可能还是非常的严谨，有的时候甚至有些冷酷啊，然后有点这个有点不苟言笑，是这工可能是由于工作性质决定的。龚律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律师的工作是那样一个状态吗？ 就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看到大家律师跟其他的职业是一样的啊，大家都可以这个有说有笑，可以有各种的这个自己的爱好，这个才艺都没问题，但是在工作当中一定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因为你的这个你的客户们还有你的工作就需要你必须以最严谨的逻辑去推理出你的结论。所以可能对工作当中的要求 甚至我们经常说，我们对这个一篇文章啊、一个我们自己写的一篇一个我们 documentation 我们的一个协议，我们的一个备忘录，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啊，甚至标点符号后面有几个空格都是不能错的。 嗯， 这个都是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啊、整个的你的这个整体的形象和你的一个，因为我们的一个。一个非常严谨的，我们一个客户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交易决策的时候，他需要依赖于我们的意见。 嗯， 这个时候呢，这个意见的分析，咱们先不要说内容，但如果说这一篇文章当中，一个客户的董事长这个看到了一个文章，在看到你的写的备忘录，看到你这个当中会有 typo， 我们就说会有这个文字上的错误，怎么可能对你的分析的这个逻辑跟结论会有信任呢？所以肯定是没有的。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这个没有这个我们的文章当中，我们的这个文件当中是要尽量避免任何的错误，当然更不用说我们从内容上实体上我们必须要保证它的严谨跟逻辑性。 嗯， 这个从工作当中我们这个我昨天还这个面试一个这个年轻的一个应聘者，其实我们也谈到真的是他也感受到，就是说跟这个专业的律师去接触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不光是我也好，是我们其他的这个任何一个我们的这个有一定这个专业背景的和我们经过一定的训练的这种律师，都要具备这样的这个素质。 其实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都知道，就是在法律当中也有很多的门类啊，具体的领域当中的一些法律法规 啊。 龚律师，您是主要是在哪些领域当中是您的啊？ 我主要是基金和资本市场并购。 哦，是在这方面。 对对对 啊，那这个也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简单分析一下。 对，这个孔宁，看来你也这个其实也应该有所了解哈。 嗯， 因为现在我们法律呢也是专业是分化越来越 越来越细化和垂直 了，对，越来越细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经济生活呢也越来越复杂， 嗯， 所以实际上法律行业当中呢分了很多个领域，这个就是跟我们应该说跟更先进的一些国家他们越来越接近了。从我们传统的诉讼跟仲裁，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去做打官司， 那 么还有到我们的这个从我们国际贸易啊，我们的中国跟这个全世界进行贸易当中有很多贸易的纠纷解决，咱们经常看到的什么337条款呀，这个什么日内瓦的国际仲裁哈，这个国际贸易组织 WTO 这个向下的，到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啊，知识产权的这个整体的战略规划呀，商标专利的代理啊，然后到我们的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商业合规，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日常合规性调查啊，我们的这个反垄断税务劳动法到我们的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然后到我们所做的刚才我说的我们这块叫资本市场，主要就是做这个像企业的境内外的上市啊，然后像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做企业之间的进行的并购，还有像我们这个金融机构啊，传统之间的银行啊，像我们这个项目融资、银行贷款，一直到我们的基金啊，基金像包括了这个基金的投资、基金的募集等等这个领域，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我们经济生活当中交易的每一个方向上面，其实都需要这个法律的专业的律师进行服务。那当中分工呢也越来越细。很多时候大家很多我们的这个同行们专注在一个或者一两个领域当中。这是比较常见的。 啊，这是龚律师现在就是您 做的事儿，对， 在做的事情。我们的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可能会好奇啊，尤其是很多大学生朋友们，他们可能会问，就是如果提到法律法规的话，可能他的学习从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因为法律法规我们知道，可能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它具备很多的逻辑性，也有很多细的具体的条款。那我们在学习法律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需要把这个，比如说一本厚厚的这个法律的条文，我需要完全背下来，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学习方法，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开另一扇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一个大门？ 我觉得首先还是基本理念嘛，从 基本 当中啊，首先还是学习一个法学院的课程当中呢，首先还是说学习法律的基本逻辑跟理念。从法理学啊，法律门类的分类，一直到这个每一门具体的法律，诉讼法、程序法，还有这个我们的实体法当中，民法跟刑法两个大的门类，然后再进行延伸。但这个当中呢，学习是一回事儿，但真正拿到工作当中的时候呢，大概就是说。你真正当中工作在用的，只是可能你学习当中的1%左右， 当然这个百分之一是无限的延伸，或延伸到这个可能另外一个百分之一百。但你在课堂当中学习的呢，可能只是你未来工作当中所用的很少的一个比例。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基础跟理念，就需要把这个所有的这个门类和它的基本的框架，法律框架都要有了解。你说到是不是要把一本书一本法条都背下来是吧？我觉得可能特别在应付这个司法考试之前的恐怕是必须的，而且是基础，知识基础，并不是背下来了就能够一定就能够考过，都还不是，还要去灵活的去运用。但是你说现在让我来去拿背任何一个法条，我都是背不出来的。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个是一个是时间久了你也不会忘掉，第二就是说你日常的工作当中反而你不需要去硬背那么多东西，但你对整个的逻辑框架需要是融会贯通的 啊。是这样的一种学习的逻辑 是 啊，那就是您比如说我们一名从学法律的一名学生到比如说真正啊成为一名律师，或者说在某一个法律法规的细分领域然后做的有一些成绩，这中间大概会经过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的路径？作为一个律师，如果有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把律师啊是自己所学的专业，而且把它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一样啊，比如说像龚律师，他大概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 还是一个很，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挺你说难也，我觉得可能不是难，而是说是需要一个经过自己的不断的自我的完善、重塑自我的这个纠正自己，还是应该有的时候也会有痛苦，会还是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首先我觉得可能要找到一个，还是一样，还要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好 平台很重要， 一个机构，对，是这样的。因为再好的学生，实际上我们都说。刚才咱们谈到的是学的这个法律门类的问题，但实际上对我们来讲，任何一个法学院的学生，不管他学什么专业的，到这里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当成是基本上相当于是一个白纸，我们要重新去培养、培训和带哈，这个都是一个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平台呢，才能够让这个我们的年轻的律师们、年轻的这个法律从业者们呢，有一个提升跟学习的这个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平台当中呢，是不是能够当中呢，其实是学到东西啊，什么当中呢，是一个有一个这种成长的一个环境啊，有没有一个对年轻律师友善的一个环境和一个允许他们去犯错、试错和这个，但有人就同时去指导。而且又是那个密切能够内部的紧密的团结跟协作，是这样一种氛围当中去成长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像我们这个事务所呢，金度呢，我们一直倡导就是团队合作的这样一种文化。 团队合作。 对，团队合作。所以大家经常就是说互相都是以这个，其实更像一个学校，很像一个学校。对初级律师来讲，大家都是以这个。都是几年级的律师这样去说，那么相互之间呢，很多也都是在工作上的伙伴，也都是这个能够互相支持、互相这个合作啊，同时也是互相成长。其实更像是一个学校，在很多很大一个意义上，更像是这样的。所以一个好的一个平台，有一个好的平台之后呢，那当然过程当中呢，一定是要去，因为没有人这个从学校毕业之后呢，就是都是正确的。我觉得现在的法学院比我们那时候还强一些，就是。这个但是也一样，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实际上需要的技能和这个学校所教给的技能呢，中间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鸿沟的。我们说哈，这个中间呢不是不可以填，但是呢可能需要一个过程。这个呢就是说一定是需要大家去不断的去这个找自己的问题啊，从知识上、技能上，从这个甚至是这种怎么去融入社会，这跟所有的行业都一样的，对吧？任何一个年轻毕业生到任何一个行业当中，都需要有一个去适应这个社会跟行业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跟法律行业跟别的行业没有区别，但更多的呢，可能我觉得是从专业上来讲的话，学校跟这个真正实践当中所需要的用的技能呢，这个差距呢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也有个过程。这我觉得可能有个听说都有个一万小时的概念， 一万小时定律， 一万小时定律我觉得呢不尽然，我算了算，如果按照这个正常来讲的话，应该是五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刨去休息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是我们是有概念，是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行业经常需要去这个记自己的工作时间， 嗯， 所以我们说我们叫这个 billable hour， 就是一个可以计费的这个时间，工作时间。这工作时间如果一个律师呢，一年的2000左右的话呢，我觉得是个比较正常的水平。那这样的话算下就是这个5年的时间。当然，对做律师呢，可能跟别的行业有个不一样的就是，有效的工作时间，我说的是一年，可能我就应该至少应该有一个，特别是一个在一个很好团队里面的一个比较勤奋的律师，至少应该有2000个小时。这样的话算下来的话，就是工作日当中几乎啊，差不多应该是每天的工作有效工作时间要10个小时。 每工作强度非常大。 对，工作强度。那实际上我们说有效工作时间要刨除其他的一切生活当中必要的时间之后呢， 嗯， 实际上意味着你可能实际上投入到工作当中时间可能是15个小时， 对，还要多， 或者16个小时。 嗯， 但你当中能够去真正去有效去计费的，可能也就是10个小时。但这样的话呢，你去比较这个。我们说有些其他的一些职业哈，我们也不用去，每个行业都不一样，我们不一定去一概去比，但是可能你的有效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呢，实际上就要比别的行业职业要多。 嗯， 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成长的会快， 嗯， 那就会强迫你的去思考，去强迫你去这个去这个不断的审视自己，跟这个警醒，跟这个提高， 嗯， 成长就会非常快。在我们这里工作2年3年的年轻的律师，可能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成熟啊，能够甚至能够有些已经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去这个完成一个很复杂的交易，在当中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这就已经能做到了。 嗯， 这是因为也是因为在，你可能你在每年这2000个小时有效时间当中呢，实际上你这个要比别的行业跟别的有一些职业要付出更多的一些努力跟勤奋，所以你成长的也会非常快。 嗯，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定律我就基本上还是对的，就是说3年5年，到了5年的时候呢，我就才能有一个大体上有一个对自己的职业方向，有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答案，是说适不适合往下继续做，还是说愿意去选择别的路径。因为这个行呢，还是很辛苦的一行，要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继续往下走。那如果继续往下走的话，当然未来就是说在一个事务所当中，成为一个事务所的合伙人，这就是一个对律师来讲就是职业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我们说 milestone 哈，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这个时候成为合伙人之后呢，那当然下面再进一步的是如何的进行进一步的职业发展。 嗯， 当然可能对于年轻律师来讲的话呢，就是从一开始入职到成为合伙人这个阶段呢，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成长最快的，也是那个面临的挑战和各种其他的选择机会更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面临各种选择痛苦，我自己的这个反复的这个在思考啊，自己的这个从职业规划到人生啊，都要去考虑的事情。我们也都说，因为那个你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职业生涯也决定了你的生活状态，很多时候 没错，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阶段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对，刚才龚律师提到，其实作为一名律师从事这个行业，做这个职业，就像您刚才说的，也用小时用数字来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解释，是非常辛苦的。 嗯， 啊，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就要达到10个小时。 是 啊，10个小时。除了需要付出很多的辛苦和努力，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或者说您接触的更多的年轻的律师啊，或者说就是刚刚毕业的一些大学生学法律的也好，您认为就是如果说成为一个好的律师，成为一个合格的律师，他除了就是不怕辛苦，还应该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素质？ 其实还是有很多当然这个路径不一样，每个人呢，哎，每个人我觉得这个也跟所有行业一样，就是说大家每个人不一定有一样的发展路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的性格也都可以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也不是有一定的路径，但是有一个应该是我们说大概率的事件吧，有一些比较共通的一些特点。首先我觉得可能是勤奋，当然刚才你提到了这个不用说，还有就是说我觉得要有比较良好的这个逻辑的分析能力， 逻辑分析能力 和推理，然后呢还有我觉得最好呢是有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当然就是说敬业，我觉得这个也不用说哈，这个勤奋是差不多了。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要有一些比较最好是能够有一些这个比较高的情商啊，这也比较 情商要高一点， 情商也比较高一点。一个法律事项，这个结论可能是确定的，但是怎么去把它表达出来，实际上很多是我们要去根据现实的情况 去进行我们的这个调整。 嗯， 所以这个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说哈，历史有的时候，你像特别有一些这个有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哈，他们的有一些这个历史形成，很多时候跟法律是密不相关的。 嗯， 这个时候就是说，去研习法律，法律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法律永远都是跟这个现实生活是相关的。 嗯， 这个时候怎么去把这个情跟理去结合到一块儿，然后让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跟推论，这个时候实际上是考验这个我说的情商， 考验一个人情商 不是简单的是一个说是一个啊你好我好大家好，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是我们需要去通过一个比较高的情商呢，能够可能更好的去树立这种纷繁复杂的现实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嗯， 这时候得出来一个结论呢是是能够是既能够坚守这个法律的原则，同时呢又能够去适应这个我们要去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能够去甚至能创造历史的。 嗯， 这个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法学家们，他们这个做了很多这样的这个这样的事情，充满了智慧理性和这个对人情世故的这种练达。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我觉得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职业人，我觉得。 嗯嗯嗯。那其实这也就要求比如说作为律师这个行业，作为这样的一个职业，也需要就是在自己从业的过程当中，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内啊，不断的去提高、去实践、去磨练，就是很多是不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说跨界的行业的一些知识啊，就是一些门类的知识，是不是也需要去学习、去充电，然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法律应用的场景当中？ 是的， 嗯， 当然也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特能像我们做的这个金融跟资本市场，还有包括基金，那其实就需要，比如说有些财务知识，当然还要懂，对财务知识可能最好是要懂一些。另外，当然就还是需要懂经济，需要懂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发展的一些背景跟趋势。 嗯， 当然你做的多的时候，你一个行业做的多，比如说我们做金融机构行业，或者说我们做教育行业、医疗行业，我们做的多了，这样的企业，我们做他们的上市资本运作做的多了，你慢慢就会对这个行业本身呢也有些一定的了解，你会知道它的行业的发展的基本规律啊，它的商业模式啊，去判断这个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风险跟价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就会有一些概念。特别是我们还有一些像我们有些团队是写这个是做美国法是写这个招股书的。这个一个公司上市的时候，它的这个招股书呢 ，IPO 它招股书实际上就是说反映这个公司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嗯， 所以这时候你想把一个公司的一个历史浓缩在一个几百页的一个报告当中，这个时候你需要对这个公司和对这个行业对这个企业本身就需要有非常多的了解。 嗯， 甚至我们还要写财务章节，有些我们的团队要写我们这个叫我们叫财务管理跟分析哈。这个章节呢，实际上就需要你的财务知识要有这个相当的了解。 嗯， 所以肯定是这个你看，所以这个有些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法学教育呢，它是第二学位，就是必须你有一个本科学位之后再去读我们的这个法律学位的。很多国家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往往这个我们第一学位的，当然学各种专业都有，往往是哲学呀、历史啊，但也有是理工科的，像我们这个化学呀、这个物理啊，其实也都有，然后再转读法律学位。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国家不是这样的，但我们也同样也有很多的这个，你像我们的知识产权的部门，我们所有的这些从业的律师们都是这个工科专业背景出身，然后他们同时在做这个知识产权。这样的时候就是说你做一个专利申请，或者甚至是涉及到一个专利侵权的时候，你就能够从专业去分析它到底是不是这个从技术上去分析啊，这个它构成这个对这个做这个法律职业的话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当然我觉得可能最好有一些这个虽然不是必须啊，我自己也没有其他的学位，但是如果工作当中肯定是要需要，最好是能够一方面通过工作当中积累去积累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当然如果说更快的方法可能是说去有一些其他的时间能够去上一些其他的这个课程啊，或者是这个读一些其他学位啊，可能是更快的掌握其他技能那种方法。 嗯嗯嗯。其实听龚律师聊到这儿，好像就是觉得有一种说法，对主持人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啊，所谓的我们这个工作可能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就是他必须要是一个杂家。 对 啊， 就是你方方面面的可能都需要去懂一些。 对 啊，对，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可能会接触不同的资讯啊，比如说像龚律师，包括昨天人大的日语系的教授鲍彤老师啊，我们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嘉宾，就是我们会因为也需要就是了解我们的嘉宾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业是一个什么样子， 对 我们才能够就是构成我们一个谈话的一个氛围，才能够形成我们的语境，才能够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啊能够聊起来。但是刚刚听到这个就是您讲到就是可能您比如说您在做比如说运作一家公司上市的时候啊，这个公司的好多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您可以说是作为律师啊也都是工作的需要，都是必须掌握的，您可以说能够接触到很多行业。那您是不是就是可以就是接触到很多的点子，那有没有就是就这行业也不错我能够接触到他的商业逻辑商业模式，我这挺好的，要我做这行我创业吧，我跟他这行创业我就挺好的。就是这个是这在律师行就是有没有律师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的，而且这个非常好的问题，而且就是说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也确实有这样的同事就去做这样的事儿了，也不少啊。这个特别是像我们做这行呢，转行做投资的做投行的也都不少，也有像你说的就是说看到一个领域有这样的这个商业机会， 对， 然后也看了这么多，我们也帮助这么多企业去上市，完成了一个整个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其实我们也对它的发展逻辑路径商业模式也有一定的了解，应该说所以就是说我们也照样有同事去创业的，然后去做这个法律相关的和不相关的这个互联网也好其他行业也好去创业的，也有这样的这个也有这样不少人这样去选择 啊。 这个我觉得看个人选择吧，这个 看个人选择 而且是这个确实但是会有这样的基础，就是你会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业务，而且可能做有一点好就是你永远可能跟那个时代比较先进的这种你可以说生产力或者说我们说是最优秀的这些人和这些团队你始终跟他们在接触， 对 他们在做什么事儿你可能就是这个作为这个顶尖的这个法律服务机构你要去一起去配合，所以你始终呢能够去了解这个市场上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必须要去关注，所以当中呢如果有这个其他的选择的话，这个有其他的兴趣的话，我觉得做其他选择也是很常见的事。 也是可以的。 也是很常见的事儿。对。 我觉得这挺幸福的，能够接触到就是很多优秀的企业，很多优秀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一些商业逻辑和一些可能我们从这个书面啊，或者说通过我们的一些媒体的渠道是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 对，这个跟主持人是一样的，对吧？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综合的素质，因为主持人也是，其实你们可能更需要去了解方方面面的东西。对律师来讲呢，我们了解整个行业，但我们是从商业这个角度。对。 对啊，其实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就是能从事这个行业，它不仅仅是一个工种，也是伴随着你的工作能够接触不同的人，也是在这个就是一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路上。 没错，在成长 对，其实学习，然后现在我们始终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学习，我们可能不再像以前啊，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要考学啊，要背书，要应付考试啊，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我们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尤其是在都市人大城市生活的人，可能工作节奏生活节奏都比较快，他们对他们的要求可能是需要有一个终身学习的能力。 对 啊，对，然后现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9，我们在一个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啊，继续跟龚律师我们来聊一聊学习方面的事情。

要掌握路径，就是说，因为一旦工作之后呢，这个学习的方法可能跟学校不一样，就是说，学校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是学习， 对， 是用大块的时间去干这个事情，但一旦工作之后呢，你会每天要应付很多很多的事情，你日常的事情就已经很多了， 对， 那这个当中呢，如果你学习的话。这个怎么去有一个最合适的一种这种方法跟路径，那一定其实我觉得可能是非常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你方法跟路径是合适的话呢，你可能掌握的就会快，也会这个也会更方便。但如果要是这个方法路径不得当的话呢，你可能整个的这个第一可能你很难去腾出一个等块时间去学习。第二呢，就是说你又这个方法路径不得当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会浪费掉自己的宝贵的时间。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间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可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所以说掌握好一个好的一个路径方法，这个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是一个用一个点点滴滴的一点点的时间呢，就去把这个所需要的这个技能或者知识呢，把它去这个获取。这个我觉得当然这个也跟兴趣有关系。首先就是说，一方面我们这个人的学习动力实际上来源于一方面是有压力，一方面是有兴趣，对吧？那我觉得两方面都要有压力的时候，你不得不掌握，你不掌握的话，这个工作当中没办法进行，那你自然会掌握，这是被动的。主动的话，你慢慢对某一些事情形成兴趣，你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新闻当中呢，你最后这个。兴趣点逐渐从这个八卦新闻转到了这个可能跟你专业相关的事情。当然我不是说八卦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说这个放松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是说你可能会有兴趣一部分点就会转到你日常跟工作相关的一些能够去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的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当中去啊，自然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对，我觉得掌握合适路径吧。 掌握合适的路径，其实就是在里边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让大家一定要特别会利用，而且利用好自己的零碎时间。 是 啊，对吧？就像刚刚龚律师说到了，就是如果说作为律师工作的话啊，一天当中10个小时、15个小时都会有你应接不暇的这种事情需要处理。但是呢，我还是有这个跨界的或者说相交叉的一些知识，我还是需要去学习的。那么在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手机 APP 上也会有很多的这种无论是音频也好视频也好，会有这种就是知识服务类的这种 APP， 然后让大家在零碎的时间，你比方说我就可以开车的时候然后去听一听，然后相关的啊一些知识。 是 的，您觉得这种学习方法怎么样？ 非常好啊，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个我们实际上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广播节目哈，可能包括咱们这个青年台 青年广播 是吧，青年广播在内，我认为我们现在广播电台的节目的质量实际上是很高的。我自己其实也很喜欢听有很好几个栏目。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跟电视不一样，电视大家反正坐在那儿是被动的，但广播的话呢，必须这个内容要有吸引力，而且要有大家有这个会觉得有收获 啊。对， 否则的话 有些干货 、对，否则的话你没办法去这个拿到听众。所以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就是说在车里面或者其他有时间的时候呢，去听一些广播节目。 然后这个时候给龚律师要做一个小广告，欢迎您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 好的。 然后其实我还了解到，在金度律师事务所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年下半年和北大有一个叫做高端法商人才计划， 是 啊，和北大然后有一个这样的合作。我觉得看到这两家这个 title 的时候，突然有一种强强联合的感觉。然后我打开那个简章之后啊，就是有些能看得懂，有些看不太懂。然后这个教学计划，请龚律师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这个我们也这个大家介绍这个事情呢，是我们事务所呢和这个北大法学院的一个合作项目。其实我们那个创办者们呢，看到了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的职业群体和我们的这个需求之间，一个是我们的法学院的刚毕业的学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工作有几年经验之后这样的这个法律的从业者，那么他们的知识跟技能上面呢，跟现实当中所需要的呢，仍然是有一些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各方面的哈，从这个怎么去从最基本的一个我们说 paperwork， 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呢怎么去让它完美，一直到这个逻辑跟思维怎么去做到这个最完善。 这个当中还是有一个差距，有大量的这样的这个现象存在。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年轻的这些法律从业者们呢，其实又非常上进，也非常好学，也有这种需求，他们也愿意在这个像我们这样的事务所，以及像北大法学院这样的这种应该说是中国最知名的这个法学院，在这样的这两个机构的这种共同培养之下进行成长。 嗯， 所以我们呢就想到呢做了一个这种有点像这个但它呢又是另外一种，就是还有一些我们这个因为吸引的不光是法律职业从业者，我们还有一些是做商业的这样的这个群体，他们也会来学习。 嗯， 这一方面也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做商业的一些人，他们也要懂法律一个基本的逻辑跟框架。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商业逻辑，它其实我们整个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在法律框架下之下进行运营的。 没错， 所以说呢，你要对法律如果有一个基本框架了解的话，可能更有利于做这个商业。实际上就是这个，我经常有朋友，我们是从这个读这个 MBA 的呀，在美国知名的顶尖的像哈佛呀、芝加哥这类的这种商学院毕业的，他们自己经常有时候跟我聊，就是说反而觉得最他们觉得最有意思的课反而是这个都是这个像他们的并购啊，有些这个金融的这个基金的这类的课程呢，其实都是律师以前的律师出身的这些教授教给他们的，因为这些呢又有实践又有这个又有理论，所以他们觉得都非常有意思，非常好。这个所以这个可以看，你看美国的法学院，美国的这个商学院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实际上是跟法律相关的这样的教程。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就说，这个一方面，当然我们同时也希望能教会给法律从业者，给他们基本的商业逻辑。 嗯， 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出发呢，我们这个请北大的法学院的一些这个非常出色的教授，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同事，我们一些合伙人，能够给这个年轻的那些这个法律职业从业者，或者是这个商业的从业者们，给他们一些两方面的法律跟商业两方面的一些培训跟一些这个教育吧，应该说是这样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还是反响很不错，而且现实当中有很大这样的需要。 其实也是为两方面搭建了一个良好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是，对，没错， 对。 本身我们跟各个法学院，我自己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所以我们跟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呀，像跟这个经贸大学啊，跟清华法学院，其实都有这个人民大学法学院都有非常良好的互动。每年我们也都从这些法学院招聘这个实习生，这个也都希望那些优秀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事务所。所以这个我们跟各个法学院都有很多互动。 那这个人才培养计划，它的课程设置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可能会有听课，可能会有小组讨论，还会有什么样的丰富的环节？ 应该我理解可能是有课程，但一定会有小组讨论，一定会有这种更多的是互动，因为这都是小班，很小的这个班，而且都是这个能够直接的跟这个一线的这些最出色的法学院教授，或者是说跟这个最一线的做业务的这些律师呢进行直接这种互动一定会有很多的讨论的环节在里面。 对，其实，在龚律师，这应该在刚才我们提到，应该是有20年，法律的这个从业当中，您也接触了很多的公司，也接触了很多的创业者。我觉得您也这个，我相信这商海怎么说，就是有些啊沉浮或者说浮沉啊，就是包括有一些个人一些个体的他们的一些成长或者说暂时的一些失败。一个回避不开的话题，就是因为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或者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有的也会去跟我们互动，跟我们聊，乃至于跟我们的嘉宾啊，然后去聊去沟通，说这个关于创业和就业我究竟该如何选择啊。当然说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真的一无所有，我就是一个小白啊。大家可能绝大多数会选择工作。那么，我觉得对于创业，龚律师应该接触这么多的公司，包括有公司的上市，还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您看，您更有自己的一个独到的想法。 对，也挺愿意跟这个青年朋友分享这个一点感受哈，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觉得其实确实是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的国家哈，我们的这个城市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时代，其实给予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 没错， 比我们当年有更多的机会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我其实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这个趋势也非常好。我自己觉得呢，我自己的感受呢是说呢， 这个最好是这个每个人不一样情况哈，但是最好实际上还是对社会要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去创业你的成功的概率肯定会更高。 嗯 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放眼世界和历史，那全都是如此的。那对一个社会去更了解的呢，无疑可能你就能够把你自己的资源，不管你这个资源是是你的这个商业的这种点子，还是说你的一项某项技术，而是真正把它去落地跟实现，去商业化，去实现这个商业上的成功，都需要这个其实对这个社会经历社会经验是有一定比较这个丰富的。这个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应该我觉得是这样的成功概率肯定会更大。但是如果说我们真有年轻朋友觉得自己的这个点子也好，或者觉得自己这个技术也好，如果说是我相信我们市场也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那种，就如果你这个就像这个我们说这个 Bill Gates 对吧，微软创始人，那如果他的这个主意跟是足够好的，那哪怕他没有太多的工作经验，那照样也可以成功啊。我觉得这种机会仍然有，但是呢它一定是限于一个相对概率比较低的或者比较小的一个范围之内，这么做更多的范围我们看到的创业成功的多数都是具有相当的经验，甚至有人是二次或三次之后创业之后才成功的。对，第一次第二次往往是这个失败的概率会高，但是呢这也是有益的经验啊。但是就是说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一定要去经历这个失败，因为刚才你提到很多律师也去创业，有的我们就有同事做的也很不错，那这个当时是因为他已经对社会对这整个的这个这有充分的了解啊，这个也足够的练达，这个时候再去创业的时候呢，成功的几率可能干的就会高得多。所以呢我觉得创业呢是个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怎么去最终实现你这个心中这个理想的话，路径当中特别是一开始我倒觉得可能有不同的一些选择。对 啊，对，那对于就比如说我们初次创业啊，第一次创业的很多的年轻朋友，龚律师以您的专业的角度，就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创业者，在法律法规方面，哪些是作为创业者你必须要知道和了解的？然后或者说，有些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一些地方，然后可以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挺专业的问题。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呢，首先我们从要了解这个行业的本身的规则，这个规则呢， 行业的法规， 这个行业的法规，对，一方面我说规则这个范围可能更大，法规呢是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你要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事儿一定是不能做的，这个东西呢是要其实是跟法律看跟法规相关的，然后呢有了法规之后呢，我们再去看到就是说这个我们所谓的这行业的规则。行业的规则又是什么？这个规则呢，是实际上有一些，我们都说，咱们做生意其实有一个是，能说的，还有一些其实是所谓的潜规则啊。这个潜规则就是说，这个行业里面什么事儿其实大家都在做的啊。那么，但这些东西呢，它底线是什么？这个我就首先要了解清楚。对这个行业本身，创业这个行业所在行业要非常的清晰，要有了解。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是我们对于这个。其实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对公司的这个本身的我们的股权的架构，就是说你自己的股权的结构的设计，比如说我们团队之间几个人团队股权应该怎么样进行分配，那么我们这个给未来的投资人留多少空间，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的其他的管理团队，我们的这个我们叫 ESOP， 就是这个这个股权的激励的这种应该有多少是分配给他们的，所以这个在一开始的股权设计，包括可能跟投资人未来不管是天使轮也好，不管是这个 A 轮的也好，跟这些这个投资人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结构的跟机制的这种商业逻辑的这种安排，商业机制的安排怎么去个安排，这个呢其实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的这个有一个好的这个公司的股权架构，其实很多时候包括可能对这种股权架构当中涉及到的这种机制上的安排，其实就会影响到公司未来的这个长治久安跟发展，一个好的机制就会有极大的促进这个公司的发展，但一个不好的一个股权结构的设计，就可能会毁掉一个本身很好的一个创业的项目。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啊，您刚刚提到了两个方面，就是对所要创业的这个行业的规则一定要了解，然后对于创业者在初期的时候股权架构一定要去设计好。 对 啊，那其实就是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在创业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人。 啊，找人可能找自己的合作伙伴，找自己的这个团队。 是 啊，您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创业者，他在找人方面啊，就是能够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因为我觉得就是包括前段时间，然后徐总在许泽伟徐总，然后在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他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人是非常重要的，在创业团队的过程当中。 嗯， 啊，他也提到了他的一些观点，那就是以您的这个工作经历和所见的一些公司、一些团队也好，就是在找人方面，您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泽伟做得非常好哈，公司九幺金融做得非常出色，泽伟自己非常杰出，应该说他团队呢也非常的出色，团队有几位我也都认识，那么这个他就是很好的，我觉得实现了这个一个很好团队。这个当中呢，我觉得首先当然是还是一个志同道合了， 志同道合， 大家是想做一个同样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同样的也是说呢，志同道合者如果没有志同道合这个权，大家如果说不是不能说一定说是很好的朋友，但至少是大家能够去非常密切的去工作，这是这个至少人跟人之间那种互动，至少这个前提是要有的。 对， 但在这个在此基础之上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也要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就是一个团队之间相互之间的人呢，找到人，大家这个对彼此的预期呢，我觉得要有一个要有一种这种不同形式的沟通，是要用不同的形式的沟通呢，让彼此之间都知道这个预期以及这个对付出跟所得的预期，大家应该有充分的沟通 啊。 那么这种沟通呢，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这个习惯上，有的时候大家会处于一种模糊状态，模糊状态的时候大家实际上就不知道彼此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这个时候到后期这个容易就会出现问题。但我觉得不论是什么情况，如果能够我们把一开始各自的对彼此的这种这个付出跟这个获取的预期呢都能沟通清楚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利于这个也是未来一个长期的一种结果啊。当然这个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我也未必回答到是对的，也未必就是好的，因为路径也不一样啊。也有观点说，一开始如果太明确不好，模糊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到未来再去明确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也对，也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自己就是说，从合作本身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沟通清楚有利啊。但是这个从商业逻辑怎么去这个实现？短期之内就实现一个最大的效果，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看法会不一样。 对，其实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就是跟大家好像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就是有一种出现满满的正能量，然后尤其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创业者，然后有一种这个打了鸡血的感觉，非常那什么啊，非常亢奋。 是。 但是其实前段时间我就是关注到这个王石先生在一次也是演讲当中分享，就是他的几十年的创业的历程当中，他觉得有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他不是商业方面，就是他提到健康啊。我们现在可能回到就是生活方面，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同样是作为龚律师您也好，或者说您见到的很多创业者也好，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就是强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就是怎么能够去平衡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因为生活也是必须的，而且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的这个创业可能也是继续不下去的。 是的，非常重要。我觉得首先呢是一个健康的心态， 健康的心态， 健康的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面对面对压力，面对竞争，面对这个这个，可能看到自己同学同事的这种进步，和面对这种可能甚至有时候有社会的这种不公的时候呢，其实你有一种什么样一种良好的心态去面对啊？对于这种，我觉得是一种这个需要，可能这是我们这个中国式的这个做法，我觉得实际上是需要一种涵养。这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这个我这么说，但是也不能说就做得很好，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去调节自己心态的这样一种意识，就是说你始终是要去放平自己，而且是要去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我们对我们的这个是要追求的目标孜孜不倦的那种这个努力持续不懈的奋斗，这个是肯定的。但对于结果，我们反而是抱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是一种这个随遇而安的，就是说得到就好，不得到我们这个过程 也是享受这个过程，也没有什么不好。 嗯，就好像有一种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感觉。 是，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心态。当然，这个并不会影响我们做事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我们都还要去尽求完美。 没错。 这个并不冲突。 对 对, 对。 但这个结果呢，我反而比较放松。 嗯。 同时，对于面对这种自己不那么理想的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自己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嗯。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有个建议呢，这个说起来比较大。我自己有建议就是还是要有几个比较好的这个爱好。嗯，有一些爱好， 啊、 对， 嗯 啊、去滑个雪啊，去那个看看书啊， 嗯， 去旅行啊，都是非常好的爱好。就是当中呢，其实你能够找到很多的这个乐趣在当中。 嗯， 就是除了工作之外，肯定人是有很多乐趣的。 嗯， 我们在这个，在这个面对工作的时候，面对各种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调节跟排解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嗯嗯，就是让自己必须要有一个。放松的时候有一个放松的时段， 会有的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像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像滑雪呀、啊，像给自己放松一下，看看书啊，可能跟自己的职业没有关系的书，往往其实在这个时候还容易能够产生一些点子，或者说办法，或者说这个商业上的一些思考。 您说的非常对 啊， 我非常同意。我觉得可能你会有同样的感受。有的时候你看着看着，特别有一看一些历史啊。看哲学啊，这些书当中，你看着看着的时候，哎，你突然就会，发现一些，找到一些亮点，会从你现在当中的一些你觉得可能是没有解的这个路径当中，突然就发现了这个解决的路径。 嗯嗯嗯，就 还有很多启示。 嗯嗯，就好像有种这个触类旁通的感觉。 对，对是的。嗯， 对，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6，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也感谢龚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些分享，还有很多专业的知识啊，就比如说给我们的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要注意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再次感谢龚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感谢啊， 谢谢谢谢大家， 也欢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98.2AM927啊，关注我们的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搜索活力982啊，不要走开，继续收听收看，关注我们的节目，支持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